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，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。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，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，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。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四回，李安求监制，梁继章编导，倪康原著，伍永编剧，陈永生录音，并且由李学斌、林有荣、欧永汉、温泉、杨丽仙等联合播出。《透明光》第四回现在开始。 教授，而家支枪喺我手上，我谂今次你唔会完全占尽上风啦啩？ 你究竟想点啊？一个人静鸡鸡爬墙入人哋嘅私家地方都唔止啦，而家仲用枪威胁我？ 你唔好讲咁多。究竟燕芬小姐而家喺边度？我支枪冇眼噶吓。 唉，我点知道燕芬小姐喺边度？你咁做简直系黐线！ 啊！ 有人嚟啦！ 你咪出声啦！我支枪仲指住你啊！唔知会唔会系布拉克？ 罗教授，边个嚟咗啊？ 拉嚟！快啲报警！快啲！ 咪喐！企喺度！报警！罗教授，如果你咁做，恐怕对你嘅朋友唔系几方便噃。 咩朋友啊？我呢度又冇收藏非法入境者。 你仲炸底？冷血杀手勃拉克呢？ 啊！你究竟讲乜嘢？咩冷血杀手啊？ 罗教授，你唔好再做戏。杀人王勃拉克就系住喺你呢度。 啊！ 而你一个教授啊，一个以科学家自称嘅学者，根本就系假嘅。 咁你即系怀疑罗教授嘅身份啫？哼！书房入边有大把罗教授嘅证书。 你收声！罗教授，本来就算你做啲乜嘢污糟邋遢嘢，我都唔会理你。正正地就交翻燕芬小姐同埋黄燕出嚟。如果佢哋俾你害死，我就会为佢哋报仇。拉莉，你做咩？ 快啲打电话报警，继续打，唔使惊佢噶。拉莉，打啦！ 拉莉，放低个电话。 喂， 放低啊！ 卫斯理先生，今日你嘅行为似乎太过分啦！就算你而家讲声对唔住，走翻出去啊，我一样可以报警拉你嘅。 今日我嚟咗，喺未揾到呢件事嘅真相之前，我系唔会走嘅。 哼，我呢度嘅面积话大又唔算大，你要揾黄燕同燕芬两个人嘅下落，大可以随便揾，使乜用枪嚟指住我呢？我呢度边度收得埋佢哋啊？ 唔系两个，系三个。 吓，仲三个添？ 冇错，另一个是勃拉克。罗教授，不如你请勃拉克先生出嚟同我哋见下面，免得我入去揾佢出嚟 啊！你成日话乜嘢勃拉克，又话乜嘢杀手啊？咁我都唔知道你讲乜， 唔知道我讲乜？唔通勃拉克喺你储物室嗰度住，连你自己都唔知啊？ 储物室嗰度咁多老鼠。怎会住得人的？ 真是估不到，连你的管家都咁识做戏啊！ 哼，他讲的是真说话。那个储物室平时是放埋啲唔等使的嘢嘅，我都好少入去。 咁啱啦，今次你有机会 啊！ 起身同我一起去看看。 唉，真是要去？都不知道你究竟想点嘅。如果一人间你睇过之后揾唔到乜嘢，你就乖乖地好扯啦。 话我喺度做戏，其实你先系呢一场戏嘅导演啊！ 咩导演啊？ 呢一场闹剧嘅导演咯、 啊，真系好笑。我真系希望呢一场闹剧唔好演变成为悲剧收场。你都一齐去啊！企喺罗教授前面大路，有咩医郁，我一枪就打挂你。 你唔会带我哋两个去储物室度打死我哋，实系谋财害命啊嘛！ 呢啲伤天害理嘅事系你哋只会做嘅啫。我喺嗰度几乎俾你哋嘅朋友当老鼠咁打死啊！行啦！拉利，呢度咁黑，一路行一路开晒啲灯佢。不过唔好谂住整蛊做怪啊！ 唉，喂，斯利，而家全屋所有嘅灯都开着晒，你乜都睇清楚啦。 啲嘢就睇得好清楚，不过对你呢个人就始终冇办法了解得清楚。 嗱。呢一度就系储物室啦，好污糟嘅，小心啲啊！ 我会小心噶， 我系叫罗教授小心啲咋？ 啊，呢、這个咖啡壶， 呢个咖啡壶坏坏地嘅，我哋都好耐冇用噶啦，放喺度做后备嘅啫。 拉尼啊，第日揾人嚟修理翻佢，睇下仲用唔用得？ 嗯， 冇理由啊！寻晚明明见到勃拉克仲用过。点解而家呢个咖啡壶咁多尘，仲布满咖啡渍嘅？一定有人将呢度重新布置过晒。我睇勃拉克一定已经唔喺呢度。睇情形，佢哋梗系想掩饰勃拉克曾经喺度出现过。不过咁都好，起码都唔使受呢个神枪手嘅威胁啊！ 喂，维斯利，你而家满意未啊？ 拉开嗰道门俾我睇下。 好，拉嚟，拉开道门俾佢睇下。 哦， 啊，咩嚟？ 啊，拉嚟，点解呢度咁多死老鼠噶？ 哦，系咁嘅，我见呢度咁多老鼠，寻晚咪落啲老鼠肉喺度咯。 嗯，一阵间快啲扫走晒佢哋，啲死老鼠好臭噶。 哦， 我睇呢啲老鼠唔系俾老鼠肉毒死嘅，系俾人用枪打死噶噃。 维斯利先生，你估呢度系打猎场咩？如果你唔信嘅，你可以攞啲死老鼠翻去化验，使唔使开死因研究庭聆讯咁啊？ 呢啲老鼠系另外一批，俾勃拉克用枪打死嗰啲老鼠，你哋收埋咗去边？ 你究竟喺度讲乜嘢啊？如果你讲嗰个杀手系喺呢度出现过嘅，佢都冇理由。喺度开枪打死啲老鼠嘅， 冇理由啊！有乜可能喺咁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将呢个储物室布置到咁多层，好似好耐都冇人嚟过咁？我睇呢单嘢冇咁简单，可能喺呢件事背后有一个庞大嘅犯罪集团支持都未定。睇情形喺呢度唔会揾到咩线索噶啦。 维斯利先生，我呢度净系得一间储物室嘅啫噃。而家你睇过晒啦，你满意未呀？ 我諗我可能搞错都未定嘅。照睇你哋呢度都几太平，不过老鼠就多啲呀。 我諗到老鼠唔算犯法啩，维斯利先生。 哦，唔算。 咁你仲需唔需要再去边度睇下咁啊？如果你喜欢嘅，仲可以四周围参观下㗎喎。 唔使啦， 咁你仲揸住支枪指住我哋做咩啊？ 喺我离开嘅时候， 呢支枪可以保证我嘅安全。 哼，你冇咁嘅必要啊！ 我唔想伤害任何人，但系我亦都唔想俾人伤害。我要你哋陪我出门口。 咁好啦， 两位请大佬，行快啲。 开门，俾呢位不速之客出去。 哦， 罗教授，今日骚扰晒你，呢支枪我而家唔可以俾翻你，第日我搵人送翻嚟俾你。 算啦，维斯利，呢支枪当系我送俾你嘅。你对人疑心咁大，呢支枪就俾你旁身。嗱，出边落紧雨嘅，你小心揸车。啊！再见，带嚟，我哋翻返入屋。 真系老奸巨猾。唉，而家嚟到又乜嘢线索都揾唔到，点算好？冇理由就咁就算嘅。好，去窗口下边听下佢哋有咩动静先。 教授，我哋可唔可以报警啊？ 唉，算啦算啦，啲后生仔唔知道受咗咩嘢刺激嘅啫，我谂佢唔会再嚟噶啦。 系啦，而家啲后生仔血气方刚，两个男人一个女人，又话咩失踪咁啊？唉，唔使审啊，一定系三角恋爱，啲关系搞到唔清唔楚。 哼，怕系都唔顶啦。不过好在我支枪就冇上到子弹嘅啫。 咩话，教授？乜你支枪冇子弹噶？你早啲讲啊，唔使俾佢威胁住，又要睇呢度睇嗰度。 好在我冇装到子弹啫，如果唔系啊，我一见到佢爬墙入嚟，差啲就开枪噶。 算佢好彩啦。 唉，拉嚟，算啦，算我哋唔好彩啊啦。系咧，今晚嘅晚餐有啲乜嘢食啊？ 唔通我真系怪错好人？或者他们明知我未走，这番说话专登讲给我听。是的，看一支枪先。啊，真是没有子弹。唉，激死。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，勃拉克有用，罗教授有谋，居然布定个局来引我，而且还用支没上子弹的手枪来整蛊我，真是可恶。唉，在现在的情形，都是去警方秘密工作室先，有他们帮手，起码好过我一个人去查。不过有一点我始终都是不明白，既然罗教授不想我继续查这件事，为什么刚才这么好机会他都不杀我？唉，为什么车越来越快？没有 brake 添，弊了，前面还有一个急弯。咦，为什么路面这么反光的？卑鄙，居然破坏我的车，还在条路上倒满了汽油。冇办法啦，架车控制唔到添，唔得，我一定要跳车啦！嘿！ 架车撞咗埋喺山边，成架爆炸着火添。哇！唉，好彩净系只脚损咗嘅，真系老谋心算啊！原来佢唔想我喺佢屋企死，专登设计呢个陷阱嚟到杀我。我唔会就咁样算数嘅，呢件事我一定会查到水落石出。知翻到嚟屋企，锁匙啊！唉，梗系头先跳车嗰阵跌咗啦。唉，菜伯，菜伯，开门啊！ 边个啊？ 开门啊，系我啊！ 乜你啊，卫生？ 唔系我咯，唔认得我啊？ 哎呀，你睇你啊，成身黑掹掹，污糟邋遢。点认得你啊？唉，喂，快啲入嚟啊！换个件衫冲个凉先啊！ 啊，得啦得啦！ 喂，都系唔好除衫字啊！ 点解啊？ 有位小姐嚟咗啊！ 啊， 而家客厅等你啊！ 小姐，边个？ 我 系做咩啫？喺度吞吞吐吐。 我有啲惊啊！ 你惊乜嘢啊？ 嗰位小姐嘅打扮。上次那个白骨精一样的，我的 什么话？等我看看是谁先。 哎，卫生，小心吧，小心。 等等，谁找我？ 卫先生，你不要吓埋你啊。 是你啊，燕芬小姐。好了，我还周围找你。你有没有打过电话回家？你的家人很挂住你吧。你去了哪里？ 你不要埋你啊，你不要埋你啦。 为什么你穿这么多衫？又蓝颈巾又戴帽。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 不是，你不要理我。 你离开了屋企咁耐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啊？ 喂先生，我求下你不要再理这件事了。王爷的下落已经找到了，一切发生的事已经过去。 不是，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。究竟王燕和你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一定要告诉我听。 我都说了不用理你了，只要你不理这件事，就算帮了我和王燕，而且这件事你千万不要惊动警方啊。 为什么？ 因为这件事已经完结了，通知警方都没有用，反而会…… 好好好，我不理。为什么你穿这么多衫？ 我伤风而已。 我不信你是不是跟王燕一样有他那种遭遇？是不是？你说为什么？讲俾我听，究竟你哋发生咩事？ 唔好埋你，唔好埋你。 燕斌，呢件事影响好大，如果你唔话俾我知，呢件事就会继续恶化落去。你镇定啲，慢慢讲呢件事嘅经过俾我听。 你唔好逼我，唔好逼我，唔好逼我。 你做咩眼定定咁企喺度啊？斟杯水俾呢位小姐啊！ 啊，我俾佢。 去啦，去啊！ 哎呀，好啦，斟就斟啦，哎呀，你啊，都系攞定三叉八卦稳阵啲啦， 得未啊，蔡伯？ 得啦，嚟啊，嗱，茶， 你做乜嘢啊？惊成咁都有嘅？ 冇，唔惊，我唔惊。 燕芬，饮杯茶定下经先，然后详详细细咁讲呢件事俾我听。 你唔好埋你啊！ 我帮你咋，你明唔明啊？除咗只手套，睇下你系咪？ 冇啦！ 白骨精啊，又系白骨精啊！哎呀，日日弊啦弊啦，点解三只白骨顶唔住啊？ 燕芬，点解你只手会变成咁嘅？燕芬，唔好走啊！ 白骨精啊！ 蔡伯， 白骨 精，你点啊？ 哎呀，好惊啊！好惊啊！ 真系冇用，护住你俾佢走咗添，知去边度揾佢哋添噶？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-ru-ra, sa-ru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四回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